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7集，消失的鬼海。这老头的腿齐根断掉了，就剩下个上半身，坐在一张特制的轮椅上，皮肤灰白干枯，披头散发，脏兮兮的，看着人不人鬼不鬼。众人目瞪口呆，难道说这就是杀鬼真正的幕后黑手？那老头此时面露惊恐，看着众人：“ 来人呐，来人！” 众人觉得他可能是在叫那些杀鬼，可惜杀鬼都已经死了，连那些双头蛇也都死了。跟在众人身后进来的邹月忽然走上了几步，盯着那老头看了起来。双方目光相遇，那人赶忙转过脸。邹月愣了半晌：“ 是你？ 爹，你认识他？” 邹良话音刚落，那老头猛地回过头看着邹良，又看看邹月，随后面露狰狞：“ 你竟然有儿子，你妻子应该都死了。” 邹良眼色一寒，邹月轻轻按住他肩膀，示意他稍安勿躁。赵普觉得这里环境还差，让隐卫们将那老头带回营盘审问。隐卫们将老头带走之后，众人也出门，不过展昭站在原地，似乎是在密室里寻找什么。 你找什么？ 蜘蛛啊。 你 白玉堂伸手一把掐住展昭的后脖梗子，顺便看了看四周，应该是没蜘蛛。展昭接着四处翻箱倒柜。 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，小四子说我今天有财运。 财运？ 这时就见展昭在挪开一个箱子的时候敲了一下墙壁，发出来的声音很闷。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墙壁一眼，里面有东西。展昭抽出巨阙，对着墙壁哗啦一下斜着扫了一剑，随后一拽墙面，轰一声墙面塌了下来，墙皮和碎砖头撒了一地。可再看墙后的东西，众人傻眼了，就见满墙金灿灿的金砖。展昭将墙皮都敲了下来，最后金砖墙呈现在了众人眼前。白玉堂扫了一眼，报数： 10万两黄金。 多少？ 10万两。 哎，谁找到的归谁嘛！臭老鬼，你拉我干嘛？ 阴侯无语地拽着天尊的衣服领子，将人拖出去了，以免他添乱。邹月愣在原地看着金砖墙良久，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。 原来是为了这些。 其他人都不解，林业火没大没小，胳膊一搭邹月的肩膀：“ 我妹她干爹，你知道这些是哪来的？” 邹月点点头，走过去伸手从墙上抽出一块金砖来给众人看，就见金砖的顶部有一个赵字，再翻个面，金砖的底部有一个图章的压印，一个圆圈里一个响字。 这是军饷。 当年我们都以为会和辽国打一仗，所以朝廷拨下了一批军饷，因为数量庞大，所以我的兵马才会转移去西路，目的就是保护这批军饷。 那批军饷在这里，表示当年被抢了吗？ 应该是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会这么巧看到鬼城，搞得家破人亡不说，还死了将近10万的兄弟。现在想想，原来只是为了钱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见邹月感慨，似乎还有些难过。赵普对邹良使了个眼色，邹良和林业火就陪着邹月先出去了。 没听说过丢了那么多的军饷啊。 应该是保密了，如果消息传出去会动摇军心的，也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反正我大宋朝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，为了几块金子搞出这么一堆破事儿，死那么多人。邹月还在鬼海中住了20年查真相，真是不值。 赵普安排了隐卫们带人来挖金子，其他人则是回到了军营。 那个人是原本驻守西路的一个低阶层将官， 当年他和其他几队人马负责看守黄金，等待我的大军到来好交班。 哦，原来是坚守自盗。 那个人叫石方，和我几乎是同一时间从军的，我一路就当上了将军，而他到最后也只是一个守军饷的低级军官。我俩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有些仇怨。石方的手脚很不干净，人呢有些小聪明，但没什么责任心。刚进军营的时候啊，他和我都很得赏识，很快都做到了统领。但有一次我俩负责守一座城，石方跑去赌钱了，让将士们守着，觉得反正也出不了什么事儿。可是那天突然就有敌人偷袭。 那一次邹越带着人奋战，以少胜多，保住了城池。就是这么巧，那天宋军的大将军也在城中，邹越有大功被重赏了，而石方擅离职守被重罚，除了降级之外还罚了他军棍二十。 他因此怀恨在心。 唉，给石方行刑的人是我手下的一个士兵。 那士兵的兄弟本来是在石方军中的，两人一起从军，他跟着邹越一直平平安安，但是兄弟跟着石方却出了事儿。因为石方擅离职守，所以他手下死了好几个兵将，其中就有那士兵的弟弟。士兵心怀恨意，在行刑的时候下了黑手，以至于石方的腿被打坏，落下了病根。石方从此之后就仕途不顺，一直升不上去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腿脚一天比一天不停使唤。而邹越却是一路高升，升到了将军，统领十万兵马，受众人拥戴。石方为此一直耿耿于怀，加之给他行刑的士兵是邹越手下，因此他一直认为是邹越授意的。邹越知道石方恨他，但是他本身也不欣赏石方的为人。邹越秉性耿直，觉得石方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当兵，身为一个统领，擅离职守等于置自己的弟兄于死地，这是触犯军令应该问斩的罪行。之后的事情邹越就不知道了，而赵普让影卫们审问了石方，知道了故事的后半部分。石方到处找偏方治疗自己的腿，但是苦无良药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差。他听说野地里的蛇泡酒可以治疗脚伤，于是就到大漠腹地找蛇，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鬼海之中。石方别看人不怎么地道，但是脑子很灵，而且他精通不少歪门邪道的东西。在鬼海里他发现了风沙墙的秘密，误打误撞就走到了那个石头镇里。在那里他发现了双头蛇。石方知道一些关于双头蛇的秘密，于是将大蛇杀死，留下蛇蛋等小蛇孵化，他就是蛇的主人。他找了几个军营的士兵来试了试，果然变成了杀鬼的士兵，对他言听计从。石方命令那些杀鬼留在沙漠里，帮他查探沙漠里的秘密。渐渐的，他发现鬼海里还有红色的沙妖族。沙鬼一直都存在，两方斗得很厉害。早前的那一些沙鬼不知道是听命于谁，但是很快就被沙妖族消灭了。石方原先培养自己的沙鬼族，只是为了方便生活和以备后用，直到有一天大批的军饷到了。石方当年已经无心再从军，所谓见财起意，他就打起了军饷的主意。这么巧，邹越带兵转移的那天是无风天，石方知道晚上迷城应该会出现，于是觉得是天意，就让沙鬼埋伏在里边袭击邹越带去的人。一切进展顺利，石方还觉得自己杀了邹越及其妻儿报了一箭之仇，可最后他顺利偷得了军饷逃跑的时候，腿病发作，为了保命，郎中锯掉了他两条腿。石方虽然得了金银无数，但是却失去了双腿，再加上军饷上都有标记，如果拿出去使用可能会被查处，到时候丢了性命。他还听沙鬼回复邹越未死。石方心中恨意难平，想要了邹越的命，于是他找了一处隐蔽的山谷暂住，想先杀了邹越，然后等风头过去了再带着金子出去。可谁知道天意弄人， 十方守着十万两黄金，在深山里过起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，派出去大量的杀鬼杀邹月，岂料邹月和杀妖族联手怎么杀都杀不死，还把他手下的杀鬼杀得差不多了。十方也是钻了牛角尖，非要邹月死，于是这一耗就是20多年。十方行动不便，吃喝都需要杀鬼照顾，过得可以说是最糟糕的生活。20多年，外边的世界改朝换代，想等风头过去再出山的十方，却迎来了黑风城的赵普时代。赵家军比起当年的宋军强了不是一点半点，这个时候如果拿着军饷出去，还是一样会被抓。本来他算着日子，最近又要无风天了，他手下杀鬼也快死绝了，所以他打算故技重施，最好是能多引进鬼海一些人变成杀鬼，他好东山再起，因此才出了这一连串的事端，那些消息也都是他派人放出去的。之前杀鬼准备活埋展昭，他们都是十方想出来的鬼主意。十方对鬼海早就摸透了，当然了，不是他自己去摸的，是杀鬼了解了地形之后告诉他的。邹良和林业火了解了全部真相之后，就要活剥了那老头，不过赵普没让他俩动手。当年宋军损失惨重，赵普要军法处置十方，以为将士们在天之灵。随着十方被正法，这鬼海迷城也没了那一层神秘色彩。林业火将杀妖族的所有人都接到了魔鬼城，赵普将留下的宋军都带回了黑风城，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带着人炸平了迷城。迷城被炸掉的时候真的是惊天动地，几万枚轰天雷同时爆炸的威力震得整个沙漠都在抖动。辽国和西夏好多人围观之后都说赵普疯了，不过随着迷城轰然倒塌，鬼海也再不是什么危险之地了。赵普找了工匠来，在杀妖族的帮助下标示出了流沙坑的位置，在安全的道路上建造官道，这样倒是大大缩短了商贾出行的道路，省得绕开鬼海那么麻烦。经过这场骚乱，众人算是各有收获，邹良找回了爹，林业火找回了妹妹和一大帮子亲戚，宋军找回了10万两黄金。不过要说最离奇的还是白玉堂，五爷到西边打了个转儿，得回来了一条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